在白拍上的棒球帽，是下课想约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。彩虹色穿退的衣服，相爱青春说神奇，我站在走廊的路人，教室里走完了你。 哒哒哒，初恋的浮生，洗脸颊旁的处女，不论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你，陷入一个陷阱，手钥匙习惯了都在等你。初恋的浮生，洗热情的大眼睛，像烟花早晚交替又交替，没有预告天气，像恋爱的心情，期望在不不不在这里发生甜蜜，期望在不不不的你发生甜蜜。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，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刚刚的歌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容祖儿带来的记忆的味蕾。 谁

场，会不会都结果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路弯弯，回不够大这样望，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高胜美，她的性格单纯率真，是一个真心热爱唱歌的天生的一个布农族的女歌手。录制现场的高胜美呢，开心大笑起来，毫不掩饰她的尖锐的嗓音，笑声逗留观众，被粉丝们笑称是尖锐鼠叫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，叫做《青青河边草》。 青青河边草，歌有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人海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无论春夏与秋冬，一样青翠一样好，无论南北与西东，但愿相随到终老， 愿相随到终老。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 从姐妹 Bad Boy 到舞曲版的口水歌，站在高岗上，张惠妹的声音穿过丛林，越过高山，在冷漠的都市里回荡出了一种清新的声音。在这样的直接的热情，在那个年代的带动了一连串的原住民的一个心情。 哈，连绵于青山，百里长呀，巍巍三尺像屏障呀喂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，白云天天苍苍呀喂。 好礼送不停，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 时间，我没时间。一瞬间来到夏天，南山的地平线又转了一圈，晴天终于出现，窗边有时间像昨天，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要永远占据夏天。晒干了悲伤，快乐不再搁浅。转眼，彩虹我的双肩，朝我的方向加速，苦闷递减。为什么太多时间在保健，太少时间在沉眠。 青春再见是卢庚戌实现他电影梦的一首概念单曲，因为和李健还有水木年华时隔多年之后再度合作备受关注，虽然当时李健只是暂时的回归，却是最令人动容的回归，也提升了这首青春再见的一个命运感。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，最亲爱的人，最美的时光，渐渐刺痛了回忆，留不住什么，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，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。

马上要听到的这首《你比从前快乐》，这是周杰伦为吴宗宪而创作的。周杰伦再登《中国新歌声》做导师，成为了新生音乐人的伯乐。然而在大婚的时候呢，周董没有宴请自己提携走上音乐之路的伯乐吴宗宪，惹得吴宗宪屡次在访谈里面隔空喊话表示不满。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听歌，吴宗宪《你比从前快乐》。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，你不再牵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，黑夜小心翼翼地流，有心事情你在瞒着我，你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单单一句还是朋友，撕裂的心又如刀割，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，你比从前快乐，那轻浮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，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，想问你怎么舍得，你又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恨我，在瞒着我，你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单单一句还是朋友，撕裂的心犹如刀割，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，你比从前快乐，那初次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，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，想问你怎么舍得，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恨我，再说你会伤害我。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了飞儿乐队在2013年的12月13号发行的专辑，名字叫做《Better Life》当中的一首歌《孩子的天空》。 吹吹向谁，草儿都枯萎，大风吹吹向 起，大树也掉泪，是谁的沉默，是谁的冷落，让这片蓝天慢慢消失了。大风吹，吹向谁，一 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，想问天问大地，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抛下所有，

这个时候我已经脱胎换骨的想绝对最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方法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不管下雨还是失恋，偶尔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，一样灿烂一天。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无印良品，这个是20世纪90年代由汪良和品冠组成了一个马来西亚的音乐组合，起先只是以合作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发行了3张音乐专辑。1995年呢，被李宗盛邀请加入了滚石唱片公司，正式的组建成了无印良品，而进入了台湾乐坛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《胡思乱想》。 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胡乱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，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白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，也许我不知道你那最后恨过我千千万，

不得一次，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，忘了我的过去，我的名字，我们的事，忘了我像个孩子，也忘了有你跟我一辈子，恨我爱我宠我吻我仅有的自私，想你怨你等你还你爱不完的痴，拥抱我的温柔我的一切，我们的梦，女人的情绪，男人的坚持，不再为自己多做解释，一个离开亲人的日子今天开始，看不见你微笑的样子，一个没有亲人的故事明天开始，看见自己才懂心事， 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。接下来的歌名字叫做《镇守爱情》，由动力火车演唱，拜拜。 终于穿越了巨大寂寞，应付起长夜的心手，也能呼吸，也有脉搏。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，苦痛也就能换成收获。承受着云也没说什么。